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衣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备忘录，下令美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履行美方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当中的承诺。与此同时，欧盟也通过了法律框架，至此美国和欧盟都开始履行涉及对伊朗解除制裁的承诺。那么对伊朗长达10年的制裁将首先从哪里松绑？接下来伊朗弃核与解除制裁将如何进一步良性互动呢？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根据3个月前签署的协议，从现在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启动解除对伊朗制裁的程序，而伊朗则应该履行部分弃核的承诺。无论是联合国的决议，还是美国和欧洲后来追加的措施，伊朗现在已经遭受了长期的全面制裁。那么当这些封锁措施解除，这个地区大国将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个地区又存在哪些可能的改变？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洪源研究员，洪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来自国防大学的葛立德教授，葛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现在看到报道中提到的都是从2006年开始针对伊朗核问题，根据联合国多项决议以及美国欧洲特别追加的制裁，对伊朗进行了封锁和制裁。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从1980年就断交了，断交之后美国这个国家一直对伊朗实行封锁和制裁措施。首先我想请洪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您曾经实地探访伊朗社会，根据您在那儿现场的观察，这些来自多方面的制裁措施对于伊朗社会有哪些实际的影响？那儿人的生活受到多大的影响？ 其实我们知道呢，是伊朗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那么在它30年代以后逐渐的实行了这种这个世俗化，尤其是在50年代以后，那么这个巴列维这个政权呢逐渐的掌握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伊朗，后来他是奉行这个亲美政策，所以伊朗作为一个什叶派的这个国家，他跟这个逊尼派的这些伊斯兰国家呢，它有着很大的这个不同，因为它是从波斯帝国演变起来的，原来和这个黑衣大师啊、这个白衣大师啊、绿衣大师等等，他们是作对的，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那么它的这个世俗化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和它的这种这个社会文化这个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那么这个它的世俗化搞的是比较彻底的，在上个世纪的，尤其是在70年代，他们的社会经济这个发展，而且呢，整个的社会的西化的这个非常厉害，所以我现在到这个伊朗呢，就感觉到它的工业、它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人的一些这个做派等等，包括这个他喝这个下午茶的这个整个这个做派，就和这个欧洲这个。按照北京话来说叫欧洲范儿是比较这个近似的，它甚至包括这个垃圾箱，它都是这种美式的这种大型的这种这个垃圾箱，哗一下就给推到这个车里边去了，所以呢它是在 从上个世纪的这个中期开始呢，就有着比较深的世俗化和工业化的这个色彩，所以呢，当时的社会经济呢已经到达了一定的这个高度。那么，在1979年以后，美国和西方盟国对伊朗进行的制裁是非常严苛的，而且呢，是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在伊朗开发这个核武器以后，对它进行的这个金融制裁和这个出口制裁以后，那么这个所有的银行都不许它进行汇兑啊，这个和进行这个转账这些这个交易，所以它的这个原油的进出口和这个货物的进出口几乎就陷于停顿，甚至进入到了这个以货易货的这个阶段。从伊朗来说，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这个历史。我就看到呢，在我们访问的那么几天里面，他的这个里亚尔对美元呢，一下就是又跌了差不多是10%左右，那么几天就跌了10%，所以是非常可怕。我们拿着一点美元过去一换呢，人人都是百万富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伊朗是物价飞涨，进口的商品甚至包括医药等等，那么包括他的这个飞机啊、汽车呀、包括他的一些很多的这个民用商品和他的工业用品都是陷于这个停顿，所以他的国家的整个的金融状况、工业状况和日常的生活都受到了极大影响。要我说这个要形容一下的话，可能就是要倒退了20到30年之多，因为伊朗毕竟它只是一个中等偏小的一个国家，外界的制裁对于它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它又没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些这个盟国等等，所以单独依靠一个中小的国家去对抗美国甚至包括美国的强大盟国的这样的集体的制裁，它还是有着很大的这个局限性，所以呢，它的经济社会的这个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就像您说的一样，相对于美国来说，伊朗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但是就本地区来看，无论从领土的面积、人口和它在当地相对的实际能力来说，伊朗也算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大国。那么刚才洪老师也谈到，过去曾经跟美国关系好的时候，伊朗进口了大量的美国装备，甚至还进口了大量先进的美国武器，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过去在那一代曾经独领风骚的 F-44 战斗机等等。葛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就是这几十年对美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国际社会后来根据联合国决议十年来对于美这个伊朗的制裁，我们再看工业制造水平还有国防能力方面对于伊朗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应该说对伊朗影响是比较大的。伊朗刚才这个洪老师也强调了，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的话，当时巴列维王朝的时候是得到美国的大力的帮助，美国是扶持他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工业体系，其中也包括了国防工业的军事工业的相关的体系。这个应该说啊，除了你刚才讲的买武器，那买武器上面F-14 是个典型代表。F-14 熊猫战斗机的话是美国海军航母上的舰载战斗机，这个战斗机只有两个用户，一个是美国海军，一个是伊朗。这个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的第三代战斗机。所以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美国和伊朗走的是相当近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美国从政治上来说的话，希望在中东地区获得新的立足点，因为当时的话伊朗跟美国巴列维王朝走得很近的时候，他是希望能够在大中东这个获得一个新的立足点来施加美国的政治影响因为当时这个我们都知道，在70年代60、70年代的时候，巴以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激锐的有4次中东战争的这样一个先决的这个限制在这个地方，所以美国在沙特也好，在伊拉克、叙利亚、埃及这些方向的影响力都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他非常希望能从伊朗找到一个突破口，所以给予伊朗的扶植这种工业的支持这种技术的支持都是前所未有，都是超过当时应该说是铁杆盟友的这样一种境地扶持了这个伊朗的工业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的话，美国的制裁是层层加码包括后来从2006年以后的这个伊朗核问题的激化之后的话，这个制裁进一步升级之后，应该说的伊朗的国防工业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因为当时在79年之前，伊朗的国防工业体系刚刚建立起来，有些甚至还项目还没有完全建成，但是我们看到有一点，就是伊朗人 啊，他的这个当时在西方也培训，美国也给他培训了一批专家。当然，这批专家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后，有些人呢是流落到西方去了，有一部分人呢是被杀了，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转而为新的伊朗政权服务的。这个，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伊朗啊也有所发展。比如说，伊朗现在能够自行的设计战斗机啊，虽然它的整体水平不是特别高啊，但是也相当于一个二代的改进型这样一个平台啊，它也进行了试飞，现在也有所装备啊，这个是得益于它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美国建立的这个航空工业的基础的。啊，第二个，伊朗现在能够建造一些水面的战斗舰艇和小型的潜艇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这些都有。然后伊朗在导弹武器的研制上面也有自身的一些特色啊，它可以研制这个中远程导弹。第四个方面就是伊朗的航天事业也是取得很大的一个突破，伊朗可以用自己的运载火箭发射自己制造的卫星啊，而还送了一些猴子上这个太空啊，这些都做过这个相关的发射啊，这一点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因为在啊这个大中东地区的话，除了以色列啊就是伊朗的啊，所以啊在世界上它也是比较靠前的。伊朗的卫星发射应该是排在全世界应该排在第十个，它比朝鲜半岛的朝鲜和韩国都排在前面啊，朝鲜韩国是11、12位的啊，它是排在第十位的啊，所以这个一点呢应该说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的话，尽管这个制裁对它的啊整个工业生产制造，对它的这个国防工业啊和武器装备的生产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啊确实啊它也证明了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啊仅仅靠着制裁这种手段啊，靠着封锁的这种手段是不可能完全达到一个政治目的的啊，所以啊，伊朗也用自己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啊。伊朗，我觉得伊朗啊，它的这个在啊这种强大的外部的压力和制裁之下的话，还是有所作为的啊。当然，这个有所作为也跟当初美国提供的这个帮助基础起点比较高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啊，某种程度来说的话啊，对它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啊，没有完全遏制住伊朗在军事能力上面增强这方面所做出的巨大的努力啊，所以伊朗在这种强大外部制裁之下啊，尽管他在经济方面在工业制造方面面临了诸多的困难甚至难以为继，但是他也用有限的技术和资金用来强化了他的国防能力啊，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外部压力和外部的制裁啊，使他在核谈判问题上有所回旋。 嗯，刚才我们说到，其实伊朗面临的制裁这几十年来看是来自多方面的，当然首当其冲的是美国长达30多年的敌对孤立政策，影响更为广泛的是联合国2006年开始的多项制裁协议，同时还有同一年啊美国欧盟的追加措施。但是呢，本周确实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就是美国政府和欧盟方面现在开始要对这些措施进行松绑。洪老师想请您给大家明确一下，就是根据伊朗核问题现在签署的协议，从现在开始的这个解除制裁措施，是不是把上述一揽子各种封锁都解除，还是说是有针对性的呢？ 那么这个从奥巴马在18号宣称要对伊朗这个解除这个制裁之后呢，那么首先就解除的是这个对原油进出口的这个制裁，还包括有这个金融制裁等等，尤其是这个旅游方面的这个制裁。这一方面这一消息一传出去呢，那么我们像我们这个中国人要是去伊朗的话，现在呢还是比较困难，就是差不多签证需要这个2个星期左右，但是呢如果要是一解除这种这个制裁呢，那么我们就会更方便了，可能要这个3、5天就可以拿到这个签证了。而且呢中国的游客现在有据可查的去到达伊朗的明年应该有80%以上的这个增长，马上就到100%了。另外从欧盟来说呢，他也急于解除这种这个制裁，因为欧盟的这些这个旅游啊，这些这个观光等等，他们所去的这些地方呢是比较有限，但是呢他们想去到这个伊朗这一个比较陌生而且呢又比较神秘而在历史又比较悠久的一个国家，他们非常愿意到这里去。所以从这个航班 的班次，那么包括它的降落啊，包括它的这个使馆的签证，还包括旅馆、旅店和这个接待这些车辆这些接待能力，在伊朗都会有相应这个增长。那么对于这个飞机的这些这个出口也会有了相应的这个变化，但是其他方面的制裁呢，应该还在监视当中。这个监视呢，还是跟伊朗的这些核活动停止核活动是相挂钩的，所以美国呀、联合国等等这些这个机构相关机构还在这个监视着这个伊朗。其实呢，另外一说呢，就是刚才呢，葛老师说到这个 F-14 这个问题，其实呢，伊朗人总是在这个说，我们跟西方人打交道，跟美国人打交道，都超过了3000年的这个历史。美国人的老家不是也就是西方人嘛？所以呢，这个波斯人跟这个西方人罗马人打交道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而且罗马人的祖先他们也打过交道，所以我们非常有经验。比如刚才您说到了这个，美国对伊朗实行的制裁呢是长达30年，而无独有偶呢，当时进口 F-14 的时候呢，波斯人跟这个美国人谈判，他要求同时进口30年的零部件。所以这样的一个眼光和这样的一个预备的后手，这个是谁都没想到，而且这是巴列维王朝他们自己这个设定的，所以这一些备件呢，就保证了这些这个 F-14 的这个可变异的这个空中优势这个战机呢，到今天在伊朗还在使用，它并不是显出这种这个疲态了。所以这个原因呢，这个很有意思，还包括有它这个发射所谓的这个宇宙飞船，而且这个宇宙飞船还搭载这个猴子在这个太空转了那么几圈，那么又这个降落了。所以从它的工业基础和它的这个自己的这种设定来看，那么它还是有着相当的这个基础。所以一旦是解除了这个制裁，从伊朗来说，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旅游业、这个观光业这个以外，还包括这个原油，它还要提出了1300项的这个工业项目，就是全面的这个向西方国家等等这些国家来进口自己的所急需的这个工业项目。这个才是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 您谈到这个，也确实也正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谈的。前面两位给大家介绍的几十年来在制裁下，伊朗无论从政治、生活、社会、国防各个方面受到的影响，我们一再说本周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么接下来当封锁和制裁逐步解除的时候，无论是跟这个弃核活动是不是挂钩啊，反正这个步骤已经开始。如果说这些制裁和封锁逐步的解除，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个各方面都迅速复苏的伊朗？特别是在哪些方面，两位觉得能够产生比较明显的变化？ 应该说伊朗的这个在全面制裁封锁解除之后的话，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首先是原油出口这一块有很大的空间，伊朗也是世界主要的产油国和石油出口国，而且伊朗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有利。你像中东国家出口啊，大部分进到波斯湾里面去，而伊朗呢，在波斯湾口守着波斯湾口这一块所以它的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应该说要位置更有利一点它的出口的话更有利一点的。那么，而且它过去也有这个基础关键就是前些年制裁它有些石油的生产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然后有些生产设施由于开工不足，由于备件老化等等，由于得不到有效的维修保障的话，可能有所这个这一方面它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回旋的空间。那么这个对世界石油市场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前些年石油快速的涨价，这一点应该说对很多国家造成很大压力，包括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我们中国现在是一个原油主要进口国之一，我们每年的消费大概有一半左右是进口的这个你想要降价，大家都老百姓都受益这个起码油价可以降进一步的回落这个当然这回落可能开车多了这个污染又重了这个要两面看 但是对工业生产的促进 对工业生产 成本的降低是 有明显绝大多数。你比如农业的那个我们过去从伊朗进口石油的话，很多是用于生产这个农业的这个肥料化肥这一块的话那肯定可以大家都受益，化肥降低了你的价格，农产品价格也可以相应的回落所以这个对其他的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刚才洪老师强调的旅游， 波斯高原这个应该说啊，它的旅游的这个资源非常丰富。第一个，它历史非常悠久，啊，它也是古文明古国，这个古波斯文化的这个文明古国，这个啊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啊这一块啊，由于这个相对封闭、相对这个封锁的话，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它这个文化呀相对的保留下来。另外一个，波斯民族在这个地方啊，也是处在一种相对封闭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周围是阿拉伯人啊，这个包括那边是啊印度人等等这种，它处在一个多种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东方人、对西方人都有同样的吸引力啊，因为这个地方是文化交融的地方， 嗯 啊，所以这个也非常值得关注的啊，包括它自然风光也是非常漂亮的。啊，因为美国几次想动手啊，这个想这个用这个大兵压境的这种威慑呀，但是看看他在这个地方，在波斯高原上，他是找不到任何的这个啊下手的地方啊，得不到任何的便宜啊，所以美国人也不是没动过这种啊歪念头的这个啊，所以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旅游这一块啊。第三个的话，就是在啊中东地区的这个政治影响力上面，我觉得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附带的影响啊，尤其是。啊，因为现在在伊拉克是逊尼派在这个在这个什叶派在这个掌权，包括叙利亚也是什叶派在掌权，而这个伊朗是什叶派政权，那么他们这些内在的宗教的联系啊，应该说得一个促进地区稳定，促进地区的这种啊像混乱像这个。稳定的这个方面，像安全的方面发展，这个有帮助。第二个就是他们之间的经济的联系也会急剧的增强啊，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啊，所以这些方面的话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而这个地区的稳定的话，对世界的稳定来说，对啊，特别是对大中东的稳定来说，都是带来利好的消息啊。那么这一点啊，既有政治上的，也会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影响啊，所以非常值得关注。 今天早晨有一条对美国国内影响很大的最新消息，说现任的副总统拜登宣布退出下一届美国总统的竞争。那么在国内，在民主党内的其他竞选人来说，拜登可以说是一位就是在他退出之前吧，他是一位非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个消息呢，也不禁让人联想起美国内部政治对于伊朗核问题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共和党方面是极力反对的。那么奥巴马总统在任期的最后时刻全力推动对伊朗政策的变化，当然也有相当的大选因素。接下来大家关心的是，明年换了总统，甚至换了执政党之后，对于今天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会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两位。 从现在这个情况来说呢，首先是在中东已经发生了一起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事情，就刚才葛老师所说的，就是作为少数派的这个什叶派的伊朗，那么什叶派的伊拉克和阿拉维，也就是什叶派的叙利亚这个政权，那么他们这三个国家联合起来，那么来对付这些这个SIS 就是这个伊斯兰国。另外呢，黎巴嫩的长枪党也跑过来支持他们，等于这四股势力在中东呢第一次开始联手了，他们就对于沙特、对于海湾这几个国家，尤其是对以色列，又构成了一道新的威胁。那么美国就看着这几个国家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那么这个新的联盟一旦等到叙利亚的这个战事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眉目，一旦是伊朗他从这个制裁的这个困顿中缓解起了这他的元气，那么中东就会崛起出一支新的力量，这是美国绝对所不能允许的，也是美国的最好的小兄弟以色列所不能允许的。以色列不允许，那么也就意味着美国的不允许。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奥巴马现在他执行的自己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些这个外交政策，而且呢他是在国会是遭到很多人的这个批判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下一个届的总统，无论是民主党的希拉里，或者是这个共和党的杰布布什，那么他们两个呢应该是都会走回头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伊朗所这个解除制裁的这个窗口呢，最多只有一年半的这个时间，那么一年半以后一定会生变，无论是共和党还是这个民主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中东的局势真是这个一天多变呢。 这是您的观点。 葛老师您怎么看？ 应该说啊，洪老师刚才强调了这个确实有很大的变数啊、这个美国内部有很大的变数啊、这个本身这个伊朗核危机啊，则尽管7月14号达成了这个伊朗和六方的这个，也就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啊，这个六方啊，西方签了这个协议，但是这个应该说这个协议本身也有很大的变数啊、这个变数的话，从伊朗内部来说啊、当然我们看到昨天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话是正式的表态支持这个核协议啊、因为他也看到了伊朗接受这样一个协议对伊朗自身会带来一个利好的一面啊、当然这样的一个协议多少也是给他上了一道紧箍咒啊、这个啊、增加了一些限制的条款啊、就是看他如何呢执行这些条款，这个确实双方还有就是协议的双方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还有这个继续啊、吵闹的地方啊、这个协议的执行当中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的啊、这个肯定是可以看得到的情况啊、但是伊朗也认识到一点，就是如果他执意的在核开发的这个道路上一意孤行的走下去的话，确实会孤立于世界啊、进程的。因为什么呢？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啊、都是反对啊、继续拥有核武器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啊、大家有共同的这个啊、因为核武器这种人类的这个终极杀手的话，确实是对全人类是一种威胁。那么在中国中东地区的话，美国是不能容忍的啊、这个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伊朗在核开发上面，在核电站的建设上面，它仍然会走下去，因为这个是为伊朗的长远的经济发展有效有很大的促进的作用啊。尽管伊朗是石油生产的这个富裕的国家，但是核能的这种开发，这种清洁能源的开发，安全高效能源的开发的话，还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的啊。这一点也是看到啊，所以在这方面的斗争，我想在伊朗内部是有这个啊，可能会有一些变数在里面。第二个的话，就是从美国来说的话，美国两党对于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也是有不同的认识的。那么在大选这个因素的刺激之下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数，双方都会拿这个事儿来彼此说事儿，来彼此啊这个吸引自己的选民，攻击对方的这个选民啊，所以这个是攻击对手啊，那个这个肯定是要拿这个做文章的啊。当然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协议签署之后，他所解除的制裁实际上是在2006年伊朗核危机爆发以后一系列的啊制裁会陆陆续续解除。美国能不能真正走出最后一步，就是修复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也就是恢复的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以后他所中断的这种往来的话，还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啊。尽管他们在过去也有一些私下的交易，你比如说啊，伊朗曾经有个非常啊，美国曾经闹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就伊朗门事件。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私下里面给伊朗提供了一些啊军火，提供了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备件，使得伊朗军队能够保持作战能力啊。他们双方也有这种交易啊。当然伊朗门事件呢啊，应该是里根总统时代啊，这个是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政治风波了啊。所以双方我想为了他们这个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立场，说什么样的话，一个核心的衡量标准就是他的这一切行动符不符合自身的利益。美国在处理美国与伊朗关系上是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作为一个准绳的，而伊朗他也是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准绳。这个两国利益之间肯定是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的，尤其是洪老师刚才强调的，一旦伊朗的实力在中东地区做大的话，他对以色列的这种威胁啊是啊、应该说啊他是不可忽视的。美国也不希望在一个对手啊伊拉克消除之后，在叙利亚削弱之后啊再出现一个新的对以色列的这样一个新的对手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在这个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也是非常微妙的啊。前段时间这个以色列总理在这个联大参加会议的时候以沉默啊表示对伊朗核协议的这种啊明确的反对的态度啊，尽管只是一个国家一种态度，但是他也说明了这个当中复杂的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这种结果到底怎么样，变数有多大，我们还需要细致的观察。 就像两位谈到的一样，未来由于政治博弈，可能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还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现在把目光再投向眼前，目前伊朗和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互动已经有很多改变，和改变的力度确实都让人感到惊讶。比如说我看到说，根据伊朗副总统马苏德·苏丹尼法尔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有一个介绍，他说制裁解除之后，他谈到了刚才洪老师和葛老师都谈到的这个入境旅游的问题。他说伊朗方面在制裁解除之后会率先简化入境手续，他预计今后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抵达德黑兰之后会享受落地签证服务，这个落地签的有效期长达30天，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再延长15天。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洪老师，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在特别是在西方宣传中非常保守的这个伊朗，在面对各国游客这个方面，在未来解除这个限制和制裁之后会显得如此热情，而且是从原来就是很多人印象中几乎隔绝的这个情况下，到一步跨到完全打开大门欢迎全世界的游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那么从这个伊朗来说呢，就是刚才葛老师所说的，它是一个旅游资源的这个大国，而且呢它的这个旅游业也是比较发达的。在直到现在它还有1000多家的这个这个中级以上的这个饭店，那么来接待这些这个游客。那么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说呢，刚才说了办签证的时间是2个星期，要加急加快的话还需要这个7天。那么一旦是有了这个落地签的话，那么就是当时就可以这个出发了，就是随叫随走。所以呢，这对于旅游业这个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促进。这源于波斯人他历来对于外界都是眼界是比较开阔的，直到现在，那么就是他和美国剑拔弩张这个阶段。那么他在街头有大量的居住在美国的这些这个伊朗人。那么他们回到这个德黑兰，回到他们的各个小城等等，他们也是这个来去自由的。所以即使是在这个伊美之间这个关系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断绝这种这个人员上的这个往来。其次呢，从他的这个国家急需外汇的这个情况来说呢，伊朗现在的这些外汇储备非常少，而且呢它这个原油出口，那么它就是这个拿不到外汇嘛，所以它急需从旅游业拿到大量的这个外汇，以解决它的这些国家所需要的这些硬通货，而且呢要解决它这个黑市泛滥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扩大旅游业，扩大它的这个游客的这些这个自由，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 洪老师谈到了中国和伊朗的关系，这个自不必说，我们两个都是就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中国和伊朗，中国人和伊朗人之间始终保持友好的关系。我想请葛老师最后用一点时间给大家展望一下。我特别关注的是长期不往来的西方国家和伊朗。如果说将来真的实行这个落地签政策，会不会有大量的西方人去伊朗旅游？这种人文交流给伊朗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改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相信肯定会有大量的西方人进入到伊朗。我们要知道伊朗在历史上它也是非常跟西方走得非常近的你比如说这个在二次大战期间，70多年前二次大战期间的话，曾经有个德黑兰会晤这个当时的这个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等，他们丘吉尔还有这个美国罗斯福他们在这个德黑兰搞过一个德黑兰会议当然中国要参加，当然被苏联给拒绝了这个当然在那之前有开罗宣言了德黑兰会议对这个二战的安排也是有所安排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东西方交融、文化交融这个经济交融技术交融等等，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西方人一个这波年的封锁制裁对伊朗始终罩了一个神秘的面纱，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有这个一个文化的交融和了解的相互了解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话不论他怎么打交的话，第一个开放是非常重要的，开放对谁都是有利的。第二个交流对话也是有利的，多交流多对话是有利的。第三个就是光靠压这种手段在政治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要靠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伊朗的开放，西方人的进入伊朗，这个对整个伊朗的发展，对西方和伊朗关系的改善，对地区安全的这种促进的话， 都是不可轻视的啊，所以我相信的话，这一方面会走出一个大的一步。我们中国刚才洪老师也强调，也应该更多的这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和这个伊朗文化的这种交融啊，我们经济的交融等等，都会带来新的啊增长点啊，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我们看到伊朗核协议的下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12月15号，这个日子被称作落实日。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会在这个日期之前做出一份最终评估报告，来判断和澄清有关伊朗的所谓可能发展核武器的各项问题。所以无论怎么说，伊朗国内的面貌、伊朗和西方的关系以及伊朗和全世界的关系，从2016年开始将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